啊，公子，你这头一猜， 猜到了， 错了。 怎么错了？ 将那太后乃是一国之主，本宫又有半世之劳，满朝无有怠慢，纵有怠慢，看在公子的面上，也要担待一二。 是啊，想我母后乃是一国之主，你这女性又是半死之劳，慢寿没有怠慢，即便有些个怠慢，还把他老人家怎么样呢？ 是啊， 不是的， 不是的。 哦，是了。 想你我夫妻相亲相爱，一世孤单，何以沦落朝欢呐、啊？ 是啊，想你我乃是恩爱的夫妻，我怎么说沦落朝欢呐、 啊？是啊， 不是的， 不是的。 哦哦，是了。